one cursed weapon. Mommy, 有得着鞋带啊！ 唔紧要啦，一阵落车等叔叔帮你绑翻啦。 妖，马鬼烦，早于巴闭。 喂，你使唔使咁啊？唔通粒声唔出，打佢好咩？ 喊咩啊？你喊，冇鬼用，讲两句你就喊，你食屎啦你！信唔信我掉咗呢对鞋出窗啊？ 你骂我啊？ 黑人憎。讲句嘢都讲唔正。 喂，做咩你啊？俾翻对波鞋佢啊！ 你快啲俾翻佢啊！吓，唔系今晚翻去，我即刻执你走噶啦！ 切，使唔使咁嬲啊？同佢玩下啫。诶，俾翻你，俾翻你，左头左势，唔死都冇用啊！ Andy 哥真的入門入格的，另外也是很多謝 Nathan 七歲的小朋友呢，即初次提升和媽咪一起呢，即透過這個六奇案廣播劇進行一個親子活動， 這個也算奇怪，這個親子活動 會不會留下童年陰影的， 不如我們搞這些親子錄音班好嗎？ 但我怕有童年陰影，你知道現在童年呢，你的、即遭遇呢很多時候會影響你大過了會做些什麼行為的嘛，有時就跟又、所以又會東頭灣到這個節目出現了。 其實你小時候遇到什麼遭遇即是你不怕說其實可以 被雞嚇親， 開解一下你的 被雞嚇親、 所以你就搞到要做一些奇案的節目即是 去舒緩一下樣， 找出我的死因是什麼，為什麼會 被雞嚇到這樣， 原來是 這樣。還有即因為講到童年呢，我們一會其實這個林盛德呢，我們都要即解解剖佢呢一个心理状态咧，都几大关联同佢童年嘅一啲会唔会遭遇，即系最后会搞到即系变成一个杀童狂魔咧咁样。嗱咁啊，讲到即系林盛德咁，既然都证据确凿啦，环境证供咁足够嘅时候，咁啊够了才去噶啦，应该有冇即系有冇疑窦咧？你觉得仲即系？其实警方当时已经查了成年了，是吗？才、可以将他入罪。 负责的警员都很穷追不舍，因为由案发的1999年6月至到去初去拉这个林盛德协助调查，7月的时候拉他，到正式拘捕他的已经是1999年尾12月，到再所有资料都齐齐去落案去上庭是2001年已经去到，即其实都涉而不舍，不断盯住他。 因为、其实看落啲證據都幾充分嘅咯，講真係爭個動機，動機咧就 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佢有話佢聲稱有個不在場證據啦，雖然就冇第三者人證，咁佢死人都話自己唔喺度出現， 唔喺度出現， 最後咧都踢爆埋，因為咧喺嗰個案發之後1年啊，那個電信公司唔知有咁耐嘅，就卒之交出咗個 report 咧，就話翻俾個聽咧，呢個林盛德嘅手提電話咧喺案發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喺黃竹坑。 即係因為收到啲信號， 係啦，因為佢有試過接收或者打電話出去啦，咁證實佢喺黃竹坑，而且咧喺當晚，即係6月30日嘅案發當晚咧，佢已經喺南洞棄屍附近嘅青衣區咧係出現過。雖然佢係冇打電話，但係我諗係收到息路，我唔知誒電信公司係點樣 check 到，但係佢知道佢嗰晚咧係其實喺青衣區出現過。咁即係話咧，如果 鐵證如山嘅咯喎， 鐵證如山，而且即係話咧，佢喺老走呢個南洞之後，即晚咧已經殺咗個南洞， 即晚。 是即晚的 事，跟住那2万呢就咁抌架車， 冇交代到。 咁點解又唔即刻掉落海咧？ 佢掉咗落海啦，因為佢去過青衣啦， 跟住浮咗兩三日之後先浮出嚟， 先揾到佢。 會唔會即係佢當時諗住係嗱？因為最同埋一樣嘢都幾奇怪嘅，做乜要換佢嘅校服咧？ 系啦，等 Sir 有咩意見？ 有講法就話啊，唔想去咁容易俾人認到咯，咁樣咁其實佢都諗住掉落海噶啦，諗住係咪諗住係冇人認到嘅咧？最後都唔會浮翻出嚟嘅咧。 其實佢 係換校服咧。 其實佢原本嘅計劃係咪冇諗住殺咗佢，冇諗住要棄屍喺青衣，係一個意外或者一個特別佢估唔到嘅原因而咁做咧？咁同埋，但係咁喎，即係頭先阿等 Sir 我都話啦，嗰個林盛德，如果佢捉到個僆仔嘅時候喺黃竹坑嘅地方，應該好快就已經甩咗佢上車嘅，因為喺大家大巷走得去。邊咧嚇？咁佢上得車，其實就都冇人見到個僆仔啦。點解？ 已經封曬個口啦，可能 係咯。同埋幾時去換衫咧？你覺得？ 我覺得佢應該咧揸架車咧，車咗翻到元朗， 係 喺然後屋企殺咗個僆仔，再拎佢青衣掟落水。咁其實佢喐手咧，我唔信佢話錯手殺佢。佢一有呢個動機咧，呢個僆仔就死硬嘅。 根本佢認得佢，因為佢冇得走。 係啊，呢個真係好肯定嘅，因為個細路仔都五歲啦，認得人噶啦嘛。 而佢換佢校服啊嗰啲嘢咧，我哋嗰陣時報界股嘅咧，就係、是、造成好似呢個僆仔俾人綁架勒索咁樣樣。 嗯，即係特登換咗啲衫。 啊，將佢綁架勒，因為佢當時咧 都唔需要換校服。 將個動機咧，成日咧就話賴咗佢個生父爭人錢。 係啊係啊，話 俾大窿捉咗佢。 係。 咁曾經佢又教唆過嗰個吳宇平話：，喂，你老公就係爭人幾廿萬噶啦咁樣。 咁亦都係事實嚟嘅。 所以差人咧就開頭嗰幾日都以為佢老公。咁、 嗯、 啊，造成呢啲咁嘅動作咧，就好似呢個僆仔真係俾人哋綁架勒索不遂，然後殺人撕票喎咁樣。 嗯、 就似呢個方向。 咁咪除曬啲衫咪得咯？使咩要換啲便服咧？真係唔明喎，我都 會唔會係即係喺佢即係雖然話合後驗屍就發覺嗰個小朋友咧就身上冇明顯嘅即係其他嘅傷痕啊，即係例如刀傷啊，其他嗰啲咁嘅傷痕啦。咁但係會唔會都係有意外令到佢曾經即係流血啊等等，令到佢嘅校服咧就可能染污咗。咁、 嗯、 佢就索性要換過另一件衫，即係可能嗰個兇手啊就會驚、嗯、即係佢自己嘅血跡又染咗落去嗰個校服嗰度，即係驚有啲痕跡遺留咗校服，索性換一件新嘅衫就唔好遺留任何嘅環境證供喺度，係咪咁嘅原因 咧？但係咁諗又唔似呢個兇手咁精。你諗下佢屋企留低條索帶，都話佢唔知個科學嘅進步啫。 係咯、啊啊，如果咪都成 最離奇 咯。 佢個手套仲留喺屋企嘅垃圾桶啊嘛。 咪係咯，點解唔掉曬咧？ 抌咗屋企垃圾桶都唔識抌咗佢。 都渣嘅喎，其實。 可見呢個兇手個心思唔係咁細密咯，好似細佬哥咁。 佢唔係咁細密，就都睇好種種跡象會顯示到。咁但係。換衫呢一下又有啲奇怪，即係如果你就算係即係驚頭先話留咗啲環境證供，留咗啲痕跡喺嗰個校服上面都好，索性好似花家姐話齋，除咗啲衫咪得咯，即係抌，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棄屍嗰陣又冇曬衫嘅，就更加難辨認呢個小朋友係個喺邊度嚟啦，係嘛？ 系 咪点解要换衫咧？呢个系有啲奇怪。 嗯，咁所以咧，亦都即系虽然话最后证据确凿啦，亦都即系捉咗上法庭嗰度做受审啦，但系都有仲系有啲疑点喺度嘅。咁啊，不如要讲一讲咧，就系、是、开庭之前咧，就有个小风波，系咪啊？即系呢个又要阿报界代表讲下。 嗯。 咩事咧？当时 小风波就因为开庭审嘅时间咧，喺张报纸咧就登咗一段新闻故事嘅东西。 系。 咁咧就系讲。个内容咧，亦系涉及一单细佬哥俾人绑架，然后受虐死亡嘅案件。 嗯， 咁啊，结果同一日一出咗之后咧，有解散陪审团、嗯。因为虽然呢个所谓叫做新闻故事啊，但由于佢嘅内容咧，好似罗兆慧疑单呢单新闻。 嗯， 咁啊，为咗惊影响咗司法公正咧，所以即时要解散呢个陪审团。 嗯， 咁事后咧追究责任咧，有啲新闻媒体要罚咗钱。 嗯。 咁但係其實一般嘅即係新聞從業員其實都知啲守則㗎啦，即係喺個案未判之前，即係未完全審結之前係唔能夠講呢單案啦、嗯，即係尤其是咁公開咁樣講啦，或者形容個細節等等啦， 同埋唔可以歪曲事實。 其實大家都知㗎嘛，咁點解嗰份報紙又喺嗰個時候會出到一個咁樣嘅文章？因為其實都應該記者啦，之上仲有編輯，編輯仲有啲好再大啲嘅總編輯或等等，都其實會即係審閱過呢啲事，點解會出到呢份稿咧？ 嗱，呢個分開兩面講。第一咧就係個時間太遠啦、 嗯， 因為佢呢個案發時候到審結時間隔咗一兩年嘅時間，隔太耐、 嗯嗯、 第二咧就係報界嗰個生態變咗、 嗯， 譬如80年代嘅時間咧，嗰時報館咧普遍個規模冇咁大嘅，好、 嗯、 多時啲記者咧一個人做幾個人嘢嘅，咁、 嗯、 就有辣有唔辣啦。佢咩呢個記者樣樣都要理，樣樣都要掂咧。佢對於新聞咧透徹咧就好深啊，知嘅嘢就好闊，話面 識多啲。 好啊，到咗後期，報館越嚟越膨脹，越嚟規模大嘅時間咧，好處人手多做嘢啦，唔好處咧就係咧，每一個記者睇嘅嘢變咗好窄噶。佢自己識嗰啲咧，佢會好深；佢唔識嗰啲咧，佢就完全都唔知道。咁 fit 咗可能咧就係負責呢一篇報導嘅記者。根本不是跟开这单新闻的记者来的、他只是跟法医的部分，他根本都不知道两剂，他不知道这件事未审判， 但那时候法官是接受不到嘛，你们竟然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件事，以为审完真的 不 可能、啊、 我觉得奇怪就是，即如果写个记者不知道，其实都奇怪了，应该都因为都刚刚就来审，你更加应该知道，如果你在2000年的时候突然间出了这篇文章，因为完全又未审又未成，那就可能真的 都挺轰动的嘛， 完全不记得了，但 是你到2001年就来开审的时候，你竟然會話唔知佢開審，咁咪有啲奇啦。咁但係我頭先講咪其實層層架構噶嘛，即係個記者可能就淨係識佢自己嗰範，咁但係以上仲有編輯啊，甚至總編輯啊嗰啲啊採主啊嗰啲噶嘛。咁其實點解會可以過到咁多個人而出到呢篇文章咧？係咪會有啲咩問題入邊咧？ 好不可思議， 好似好難啦，好難嘅喎呢件事真係。 這個即係花家之港白頭市，只係上面咧經過六七層關卡，層一層上嘅。 係啊， 咁啊，顯然大家都唔知啊。如果知冇理由搏啲嘢噶嘛。 係啊， 咁啊真係咁樣會甩甩漏漏咁甩咗上去。 嗯， 即係死於不幸。 即係令我諗起嗰啲咧 ，TVB 即係古裝劇突然間影到支茶嗰啲咧，膠樽裝嘅茶咁，點解即係喺現場見唔到啊？梗啦，因為大家趕住收工啊嘛，即係我已經好攰啦，唔理咁多，拍完就算啦。但係跟住去到剪片嘅時候啊，剪片我又見唔到個 PA 喺附近啊嘛，即係喺度睇住個剪片，理論上應該好眼瞓啊，因為佢啲剪片咧十幾二十個鐘咧，就應該好眼瞓，又睇唔到個導演一分鐘就係、是、有個剪片師剪咧，又係瞓咗覺，又睇唔到剪片師又睇唔到，於是乎去到出咗街係咪咁咧？即係好重重巧合喎、 啊，有啲咁嘢，我哋叫以前叫做鬼陰眼嘅。點鬼陰眼咧？ 我已經去到呢 版。林青嗰陣報館仲搞笑，而家啲啊電腦排版啊，以前咧用人手貼板嘅。 嗯， 佢竟然將個報紙，譬如某某日報啊，將個某某日報個報頭調轉咗嚟貼，印咗出街嘅。因為所有人咧都冇諗住嗰樣嘢會錯啊嘛， 係咯， 全部睇後面咧，越睇越細，哇、嗯！細字仔都睇到，竟然係報紙個報頭貼錯咗，調轉咗。 越簡單嘢越容易失手， 好似好大件事喎、啊，咁 常常出現鬼陰眼 嘅。咁所以呢啲我哋所有解釋唔到嘅嘢，都用四個字去總結得㗎啦，就係不可思議啦。就好似呢單案咁不可思議啦。咁點解即係？佢捉個小朋友喎，明喎，可能真係攞嚟想威脅嗰個阿媽出嚟啦咁樣。但係點解即係要去到殺佢咧？咪深仇大恨到咁咧？ 但係如果你捉個僆仔，首先佢頭先我哋聽過個廣播劇啦，佢對個僆仔本身都好差啦， 係好仇恨啦。 即係唔知點解對個僆仔嗱，其實你係即係講衰啲講，你要溝女嘅，你要氹人阿媽啊嘛，點可能對嗰、那個佢阿媽個仔啊咁差咁嘅阿媽點會中意你咧？呢樣嘢都奇啦，證明佢都幾鬼蠢啊！二來咧就係、是咁你想捉個僆仔去要挟個阿媽出嚟呢樣嘢，都唔係幾 work 嘅喎，因為只會令到個阿媽更憎你嘅啫，甚至話即係變成刑事嘅啫。 咁、有時唔理得咁多啦，嗰刻想好想見佢，咁佢又唔出嚟，咁咪是但，即係睇下邊一樣嘢佢最著緊嘅，咪捉嗰樣嘢嚟去威脅佢咯。我覺得唔奇喎呢、這個，但係問題。有幾深仇大恨到要殺佢咧？即係要去，即係你隨時真係好容易俾人發現要有法律責任㗎。 呢個要講翻有個背景嘅故事。點解佢即係嗰個男仔啊，林盛德咧係咁憎個小朋友咧？其中有一個原因，除咗話即係大家冇乜緣分之外咧，其實就因為其實咧佢就追呢個吳玉萍咧，就好快識嗰三幾個月咧，就已經係即係求婚㗎啦，又成日都話想同人結婚嘅，唔知點解咁快就一見鍾情咁樣。咁咧，但係個女方就即係依然都係有個顧慮啊，即係曾經都想帶個小朋友大家相處一下，睇下 O 唔 OK 先啦。如果唔係第日結咗婚同你相處唔到啊，真係大禍啦。點知真係唔得，就即係頭先發現咗我哋。個劇都講過啦，佢坐車即係成日玩佢、都忍佢，即係最後會唔會慢慢會大家熟啲啊？感情好啲啦。但係咧個男方咧就已經係好即係肯定地講話你唔好啊！嗱，我啊成日想娶你，我完全接受唔到你個仔，因為我阿媽都接受唔到，我阿媽好 保守、 好傳統㗎。你唔好諗啊！你嗱，不如咁啦，你唔好爭個撫養權啊！你留低俾個男方俾個老豆湊算啦，你同我一齊啦。如果唔係即係仔我同你都散埋㗎就咁。咁、但係女方咧其實就好錫個仔嘅嚇，因為佢哋喺大陸一齊相處嘅時間好長㗎嘛，反而爸爸同個仔。嘅感情應該少啲，因為見面其實少啲嘅。咁、那個媽媽梗係唔肯啦，即係點可能為咗你而即係放棄我個仔咧？咁唔得。咁於是乎就發展到佢哋幾個月之後咧，個女方咧都即係 即撇啦， 就自己揾個份工，揾個間屋住咁樣，就發生到咁樣嘅事情嘅。咁係咪關乎到即係呢個原因咧？就係、話其實佢咁憎個細路仔， 要剷除佢， 直情要剷除。如果冇咗呢個細路仔在世上嘅話，係咪就唔會影響到佢哋嘅感情咧？有機會同呢個女方復合咧？即係唔係想揾佢嚟做籌碼，直情係想剷除呢個人，剷除呢個小朋友，冇咗呢個障礙，會唔會有咁嘅諗法咧？ 等上嚟點諗咧？好似有啲好獨特嘅睇法喎。 呢單嘢有即係小插曲嘅，因為佢俾人調查期間咧，未落案嗰陣咧，我曾經有個女記者咧去， 成日都係女記者嘅喎，我發覺你。 因為依招萬事萬靈。 萬事萬靈。 佢下面有好多無數靚女記者出嚟。 記者埋到身啦。 可以。 係啦，咁其實幾多女記者訪問啲傳媒大亨或者有錢人，結果大家共偕連理 都 好多啦。 都係得一個， 即係最 經典嘅例子嘅啫。 都了解啦嚇。咁講起單嘢啦，咁個女記者。跟这个林盛德去傾偈，我哋當時都鎖定咗目標，這個都是兇手了，所以叫他一間有落地玻璃的餐廳去傾偈，然後出面有些記者成扎圍著他，即是監視驚他有些什麼法惡。時候一個女記者回來匯報就說，大家放心，不是他殺手的，他說他是弟弟哥的， 見到即是他覺得不是他的， 見到叫了甜品來到拍手掌的，他笑容好像天使的笑容，他根本不信他會殺人的。咁你可以見就係，因為林盛德當時犯案時間就有三十歲嘅，你成日將個成年人去睇佢就實諗唔中，你將佢當三歲又啱喎。 呢個人嘅心智可能得三歲，佢同呢個羅少偉就爭寵，佢爭我媽。呢、這個吳裕明喺佢心目中咧，除咗未來太太啊，亦都係佢阿媽，係、佢生命嘅全部。 雖然年齡係大一年啫。 佢覺得呢個羅少偉同佢爭寵，所以非死不可。 咁係咪就係因為咁咧？所以阿偉仔一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咧，話説咧，即係佢阿媽就話佢呢個男朋友咧對佢仔態度咧非常之惡劣啦。即係除咗頭先誒嗰個情景之外咧，譬如頭先你話想掉佢嘅鞋出街啦，即係佢男朋友就話誒咁乞人憎，你就掉你的鞋出街啦。 又話個僆仔即係講廣東話唔正。係 啦，同埋就話佢即係試過個僆仔即係撲親喺地下。咁呢、這個林盛德就企得最近嘅，都唔肯扶佢上嚟嘅。咁同埋咧，仲離譜到咧，即係阿吳裕平咧同個仔傾電話咧，佢都喺側邊偷聽嘅、即係都叫佢吸線啊，唔好再同個仔傾電話，要斷住來往。 咁啊，真係幾似阿鄧 Sir 講嗰種爭寵嘅感覺。咁但係嗱，喂，爭寵還爭寵啊！但係頭先個女記者話，直頭唔係呢個人殺啊，即係佢覺得唔會係佢落手殺呢個僆仔啊。 佢覺得佢個笑容好純真，好似天使咁。 會唔會而家係對住個女記者咋溝女呢啲嘢咩都做得出嘅？即係 你都考慮到佢個呢類人嘅心態咧，我覺得佢唔係窮兇極惡嗰啲啊，佢細佬哥嚟噶嘛。佢只係嗰一剎那。爭玩具爭唔掂，咪將佢打爛咗佢啫。 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可能唔係話窮兇極惡地殺呢個僆仔，但係一個意外啊，或者係即係個僆仔佢搞唔掂嘅時候，就可能即係用啲暴力去令到個僆仔死咗。 咁我就唔信佢意外，我覺得佢係想佢死噶啦。 即係你覺得佢係處心積慮要殺咗佢？ 處心要殺死佢，但係佢又唔係嗰啲即係天生冷血到咁，佢只不過就係你阻住佢爭寵，佢就將佢毀滅。 但其實我即係喺另一個角度睇，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冷血㗎啦，因為佢爭寵還爭寵啊，係咪先？即係要去到殺人啊，即係要務求對方即係不在於人世，即係爭贏你，即係有咁嘅心態，其實都幾冷血㗎啦嘛，係咪先？大家爭嘢玩唔使去到咁㗎嘛。咁其實呢個人都一來有啲無知啦、啊，即係又唔係話真係咁心思慎密之餘咧，其實都有啲有啲諗嘢都幾低能啊！即係覺得覺得只有呢個方法就搞得掂，咁樣就會做呢樣嘢。佢冇諗到個後果，其實都幾嚴重咯。 同埋咧，即係嗱，你睇下佢口口聲聲就話好愛呢個女人啦，即係又話要同佢結婚啦，唔可以有呢、這個呢、這個細路仔喺度啦，要過二人世界。但另一方面，一上到庭嘅時候咧，就變曬臉，就講乜嘢咧？就話我同其實咧，我就唔係咁中意佢嘅啫。講真，同埋咧，我同佢發生咗關係之後咧，就發覺佢咧佔有欲好強嘅、我都唔係諗住同佢長遠。同埋咧，我以前有一個唔知拍咗幾年拖嘅女朋友咧，我其實一路都好唔捨得佢噶、我都等唔低噶咁樣，就意圖咧令到自己咧就係置身事外啦，即係話我唔係真係愛佢愛到咧就要殺咗佢個仔嘅， 即係將嗰個企圖嘅企圖心即係減低啲，令到人哋相信嘅。其實冇呢個諗法嘅、 我唔知佢講嗰啲係咪真啦，但係咁你其實都好醜化個女士噶嘛，即係女方咁。 咁 你有幾愛佢啊？真係。 咁其實你等於啲律師上庭打啦，即係你梗係醜化對方噶啦 ，A 啊醜化 B 啊醜化翻 A， 咁都係即係令到人哋相信即係你自己嘅説話啫嚇，即係都令到另一方係變咗成咗個衰人啦。咁呢個好正常嘅手法。咁即係話其實去到呢一個情況嗱，你又出翻啲心思慎密嘅 feel 出嚟喎，就係咁都要推卸自己個企圖啊嘛，即係人哋覺得哇好。好明顯係你啦，咁佢要話俾人聽，唔係我都冇咁嘅心態，我都唔係好中意呢個女人。 咁呢啲係事後佢度定嘅對白，即係火上庭用啫。但係你睇下佢之前佢犯事。佢今日成件事好似都冇乜，我唔覺得佢有點樣去積密部署過，即係好似好多嘢都係好隨心所欲咁樣，即係亦都冇話點樣去將嗰啲罪證啊，即係拋棄曬，咁就擺咗喺你屋企咁， 所以 容易揾到。 我自己覺得咧，我感覺咧，佢有少少，我唔覺得佢真係想一捉個僆仔就想殺咗佢嘅。我懷疑佢真係想用一啲好戇居嘅橋，例如咧就係話佢想捉咗個僆仔，嗱佢好快就俾咗啲安眠藥或者鎮靜劑佢食啊，喺個正宮度見到，因為個屍體入邊係有呢啲嘢。點解要咁做？一來就少咗個僆仔掙扎啦，二來咧佢可能咧就其實想擺埋個僆仔擺喺一個地方一段時間，然之後咧就可能話唔知點樣係咪想做個英雄救僆仔咁就做翻俾個媽睇，喂，我揾到佢啦，點樣可能幫到你捉翻揾翻個僆仔， 感動佢、 令到個媽感動佢、即係可能佢做啲低能嘢嚇，唔出奇噶嚇。咁但係喺當中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個僆仔認得佢咯。 同埋佢係咪唔小心焗死咗佢咧？因為佢黐咗啲牛皮膠紙嗰啲，因為其實根據嗰個驗屍報告咧，偉仔咧其實俾人掉落海之前已經死咗噶啦嘛。 唔係，我睇到個報告咧就話佢一半半機會，因為佢落咗水浸咗之後咧，又未必肯定地確定佢嗰個 完全嗰個死因啊，即係佢有傷痕、有勒痕啊等等嗰啲係驗到，但係佢因為基於咩致死咧？甚至個法官都話咧，其實有可能佢食咗安眠藥，根本佢未死，喺未死嘅情況之下，你抌咗佢落海，而因而溺斃嘅， 係嘛？ 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因為根本連可能連嗰個兇手都唔知道，因為如果佢當佢暈咗，或者佢以為佢死咗，就抌咗佢落海。 係，咁你要睇翻仔細啲，因為其實如果佢未落海之前佢係未死嘅話咧，佢應該個肺會有好多嗰啲水積水喺裡面噶嘛，嚇、咁你要再研究下先。咁但係反正就是說其实即可能几大机会就是落海之前其实已经会不会死了，所以才要去毁尸灭迹呢？ 只可以几乎肯定的，就因为基于他的电话记录，就是这件事同一天就发生了，即是下午五点几先绑他，夜晚黑已经是将他弃尸在青衣那边，即是说这件事很短，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完成了。甚至乎咧，佢係咪真係帶佢翻去元朗呢？如果係咧，佢都係要好快，即係可能佢五點幾鐘就捉咗個細路仔，六點零鐘翻到元朗之後咧，就可能已經係發生爭執，或者點就殺咗個僆仔，到夜晚就車翻架車出翻去青衣嗰度抌。 不過阿鄧 Sir 你就話佢認為佢啦，分析咗佢嘅性格或者係心理狀態，就似乎係有啲戀母癖，加上咧就一個基本上智商得翻三四歲嘅一個即係 情緒， 唔係 IQ 係唔係 EQ 係即係得呢個幾歲嘅啫。咁但係呢一個即係係咪同佢一啲童年啲遭遇有關？好似你啲記者咧都去訪問過。即係佢屋企人， 佢又有童年陰影咁嘅， 因為佢家庭環境唔係好太過温暖，同佢父母關係亦唔係咁好，咁啊好細個搬出嚟嘅，咁佢好中意同一啲比佢年紀比佢大嘅人拍拖。咁你而家依個吳宇榮雖然比佢大一歲，但你頭先見依個兇手嗰啲處事方式咧，同個細佬哥都差唔多。 即係比較幼嫩啲，又好唔成熟。 所以姐弟戀其實就大家睇完知個節目都知道好危險嘅。 睇下邊個啦，花家姐，小心！ 邊個甩邊個？ 一歲啫喎，大概。 變咗佢咧，因為佢你係佢嘅全世界嘛，又佢情人，又佢老婆，又佢阿媽，所有嘢都寄託喺你嗰度。你一甩佢一定唔肯過嚟。 咁啊，呢啲人就算即係唔係今次做呢件事，可能佢下次都因為其他嘢，佢要即係得到一啲嘢，或者係獨佔一啲嘢，然之後去剷除障礙嘅，遲早都出事嘅，係咪？咁啊，當時咧就判咗佢終身監禁啦，亦都冇得走啦。咁同埋即係法官咧痛斥佢咧，即係話冷血無道啦，亦都咧即係將佢追到天腳底嘅探員咧，就話呢個人咧就頭先講咩心思細密，我哋就麻麻地認同啦。但係話佢咧就話佢認為佢真係有啲黐線嘅。 即係負責呢單 case 嘅主管就係一個港島總區刑事總部嘅高級督察黃子賢啊，呢個高級督察咧，咁即係形容呢間案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完美嘅破案，因為仲有啲資料係冇辦法揾到嘅，即係例如佢有冇同黨啦。 啊，佢講嘅説話，我覺得就即係幾值得細味一下喎。佢好似似乎咧，即係隱隱約約。就透露其實可能係有機會有同黨都唔頂喎，不過即係佢哋就冇辦法再去深究咁解。 因為實在好難再證實啦。如果除非嗰、那個即係林盛德自己爆出嚟啦，如果唔係基本上又冇人證物證咧，就好難證實有同黨或者冇同黨。 係啊，而家好多嗰啲案咧都係有同黨㗎，即係都犯咩事咧都會有個人唔知喺側邊咧同你咧就係即係嚇唔會即係捨棄你嘅，都繼續咧幫你咧，就係去分屍啊，或者係去幫你咧，即係睇場啊咁樣嘅喎。點解會硬係會有啲咁嘅人喺身邊嘅咧？ 有時因為 咩 friend 嚟？ 其實有時咧，因為咧就係嗰個行兇者咧，或者嗰個即係想作案嗰個人，其實自己唔夠膽嘅。即係我哋有啲案例唔方便討論啦，因為而家喺度即係審訊當中，我哋唔可以討論。咁但係好多時候因為其實可能嗰有個有啲人想做某啲壞事，某啲勾當咁樣，但係自己做咧唔夠膽，咁咧好多時候就要揾人幫手。咁啱咧就係呢個世界咁衰嘅，你附近一定有個即係臭味相投嘅人啊，同你啱傾。 仲有 佢 做緊啊！ 你個 plan 好好嘅，我哋一齊做。所以又咁啱有個咁嘅人，咁就將件事咧就成為咗真事啦。 嗰人係咪以為幫兇就會即係就算判都判輕啲咁嘅咧？其實唔係嘅話， 一來唔係啦，二來我覺得其實佢哋未必係諗住輕唔輕，根本就冇諗住要俾人發現啦。佢哋即係好多時而家啲人都諗完美犯罪嘅，即係可能即係睇得 即係當個遊戲咯， 睇得電影電視啊，睇得書多啊，即係咁，所以佢哋覺得要度得好細緻，即係我如果咁樣嘅 plan 曬咧，就其實就冇辦法有人捉到我啦。咁其實佢哋冇諗過要俾人捉，所以咧就有時真係個世界上咁巧，你想犯案嘅時候又有人幫你去做呢樣嘢，即係好似你想做呢個節目嘅時候，你又遇到我， 又遇到啲 好嘅拍檔， 係又遇到 咁多嘉賓， 咁你咪焗住做呢個節目咯，係咪先？而家你話想停都唔得㗎。 所以好多嘢就係焗住。 即係有人，即係你諗住，如果冇人聽嘅話，咁就要接咗佢啦。但係始終又有人聽， 冇得停啊！有人俾咗一年錢啊！ 係咯，咁你為嗰一位聽眾都要做咗一年嘅喎，相信你要。 就算得翻一位聽眾，我都會做落去嘅，放心。 嗱，你記住自己講過呢句嘢嚇。 我係冇錯，今日幾號啊？8月29日嘛， 系啊 ，OK， 8月29日，我讲过呢句说话 ，OK， 多谢晒 你同我一齐啊嘛，系咪啊？大家同一阵先啊嘛， 系，所以我会 keep 住每三个月就俾一次钱你嘅，你继续做落去。 OK， 今日时间够啦，多谢晒，咁我哋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拜拜， 唔该晒，等晒。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戒。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包尽奇案猛料。